我好希望整个地球只剩下我和你。 草席，搁在鞋柜上，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，不觉一颗泪。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